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猫在跑闹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情场。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段那友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能流流的时光。原谅弯弯，看你流流的唇釉，情歌依然在唱，情人还在流浪，原谅 想你。

封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孤井大坝的墓吉隆坡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井大坝的墓，啊孤井大坝的墓，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啊孤井大坝的墓。这雨你看是天晴，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紧握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感觉这样我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紧握的你记得要想起，封简讯给你，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井大坝的墓，啊孤井大坝的墓。 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靠

想，你曾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的梦，在异乡的路上那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你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一面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所有的心，我的心直到荒野，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有一丝的欢喜，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站在夕阳下面永远交流， 道理全是一样，说的

25号下午，我市召开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工作会议，对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市领导刘连杰、王凤海、崔浩全、辛锦、崔邦文、刘立军、刘增禄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在会上讲话，他说：“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这颗毒瘤日益严重地侵害着三河经济社会发展健康，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坚定决心和敢于亮剑的历史担当，坚决彻底的铲除。”刘连杰要求要精准发力，综合施治，让盗采盗挖盗运行为无所遁形，露头就猛打，要把住源头，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管好出口，所有路口设置路障，转变思路，加快引入科技手段，依法依规做到顶格严肃处理，严肃纪律，强化执法队伍建设，要广泛动员群防群治，形成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要加快完善方案，加大举报力度，立即全面宣传发动，充分激发基层组织堡垒作用。刘连杰强调，只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一定有能力给历史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给全市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王凤海主持会议，他要求要提高认识，明确任务，突出重点，强化督导，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举全市之力，对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进行严打狠治，为东部矿区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创造良好环境。会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崔邦文宣读了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相关工作人员组织参与插手矿产资源非法盗采盗挖盗运活动的通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通报了典型案件，副市长刘增禄宣读了关于建立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长效监管责任机制的实施方案，市国土局、公安局、交通局段甲岭镇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结合全市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动的开展，市环保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取缔平原粉石企业清剿行动，在全市动员会议后迅速吹响了环保专项行动的号角。全市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工作会议后，市环保局迅速行动，会同各镇对全市非法平原粉石企业进行排查，确保了底数清、情况明。根据排查情况，他们即刻组织力量，协调供电公司和相关镇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全市非法平原粉石企业进行断电，并下发限期自行拆除非法生产设备的通知，有效遏制了非法企业的污染行为。对断电后的平原粉石企业，市环保局还分成多个执法组开展昼夜巡查，督导其自行拆除进度，严防其私自接电非法复产，同时充分留存影像，锁定各种证据，为日后强制拆除工作奠定基础。近日，市电气化办公室联合各镇街道对气代煤用户开展安全知识讲座，讲座中，百川燃气公司和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负责人围绕天然气知识、天然气安全使用、应急处置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等，结合图片对燃气安全进行了详细讲解，让气代煤用户掌握燃气使用过程中的基本常识，识别安全隐患，学会应急处置。食药安全在身边，安全提示，合理防范风险，科学饮食消费。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少不了合家团圆，亲朋聚会，共享美食。针对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特点，市食药监局提示广大消费者合理防范风险，科学饮食消费。一、购买食品时要查验食品的生产日期、有效期、保质期等食品安全标志，要所证所票，并保管好相关的凭据，作为出现问题后申诉举报维权的依据。二、防止生熟食品之间交叉加工，在加工每一种食品前后都要洗手，按具刀具不能混用，饮用洁净水，不喝冷水。三、不吃不熟的青豆角、鲜黄花菜，不吃发芽的土豆，不吃野生蘑菇。

经成为我的呼吸。